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先出现了并发症，才到医院去查，才查出自个儿是有糖尿病的。 哦，就是已经发生了。 是啊，这就不知道他得这个糖尿病已经多少年了呀。 嗯， 所以第一个需要自查的就是三多一少的症状。 哦， 这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早期的症状。 这三多都是什么呢？ 三多指的就是喝水多、排尿多和饭吃的多，总饿。 哦，一少呢？ 一少指的是后期糖尿病患者开始体重下降。 哦， 啊，不是说这个三个症状一起出现它才是糖尿病，这个不一定。临床上我已经发现了，三个症状一起出现的糖尿病患者仅仅占到了糖人里头的 20%。 哦， 还有 80% 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出现一个症状或者是两个症状，并没有三个症状全都出现。所以呢，出现一个症状必须得去测测自己的血糖，随时关注，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手脚要看一下有没有麻木。哎，两边的手脚都麻木，这是糖尿病的早期的症状之一。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它可以引起末梢神经炎，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手脚麻木、疼痛以及烧灼感等等啊，你就得去查血糖。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走路啊，就跟那个踩棉花一样。 哦，没有劲儿。 对，在糖尿病的晚期，末梢神经炎的时候，这个发病率就比较高。啊，踩棉花踩下去就好像这个腿不是自己的了。这个第三个就是排尿困难。刚才我们说了，糖尿病出现以后会有尿很多，这个尿多往往呢还伴着排尿困难。有的人是一泡泡的去撒尿，有的人是尿不出来。特别是我们男性糖尿病患者出现排尿困难的大约占到了 21.7%。所以呢，中老年人排尿困难，你第一个当然是要考虑是不是前列腺肥大，除了前列腺肥大之外，考虑的就是糖尿病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胆道感染。 哦，胆道感染。 对呀，反复的发作的右上腹肝区的闷胀疼痛，还有呢怕寒发热，这个就一定要注意监测自个儿的血糖了。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位朋友很可能得的不是胆上的病症，而是糖尿病。 哦， 这个糖尿病并发胆囊炎的发病率是特别的高，而且呢可不伴有胆石症，有的时候呢胆囊还会发生坏疽以及穿孔。很严重的病症。第五个呢就是皮肤瘙痒，这个呢也是糖尿病早期症状的重要信号。痒的就是不行啊，浑身上下，特别是女性朋友啊，没有妇科病，但是阴部瘙痒非常严重，这就要去查血糖。 好的，那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呢已经出现了以上刚才徐主任说到的五种情况，自己一定不要乱用药，因为这五种情况呢很可能代表着您的血糖已经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正规的检查来确认自己的病情，咱们及早的对症下药。那徐主任，算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紧急追加六天的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康复回馈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五天的时间了。 是。 那今天各地区呢依旧只有30台。那徐主任，我听说啊，昨天各地的30个名额也是非常的紧张。那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导致大家对这次活动如此的热衷呢？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这次活动跟大家以往买的那都不是一样的。这是进医院的设备。你进医院一次就要花个两三百。你做一个月下来 这钱大伙儿自个儿算算啊，老两口孩子们得花多少啊，是不是啊？哎，弄得不好几千块钱。那么生物疗法之前咱们大伙儿很多人也定制了，当时定制的花费这个价格是12800。 嗯， 那么现在大伙儿参与活动花的钱呢是生物制剂的啊。 嗯， 那这前前后后啊给大伙儿省下了钱。 没错。 那么这两样它配合在一起连做带吃。一个月下来平均下来也就是1000多块。那么普通老百姓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大伙儿都接受得起。 嗯， 为什么呢？这1000多块不是你一个人在用，你老伴儿在用，你家孩子在用，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都在用。而且还得跟大伙儿说，生物疗法的使用寿命至少15年。 嗯， 啊，大伙儿想想这15年会给你省下多少钱，少说得10几万吧。 没错。 啊，你现在得个大病你进医院你得花个多少啊，啊，没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大病得几十万你不够吧。 嗯， 那么治病咱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把病要治好。你以前买的那些个药就是200块钱花了不管用啊，那它也是个贵。那你要是花了10万块钱它真管用了，你就觉得什么呢？值了，它不贵。嗯，那大伙儿说一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咱们生物疗法配合生物制剂最重要的它就是两个字，管用。 嗯 啊，你内外配合着，你180天它体内的所有的细胞得到了修复，完成了一次更新，所以大家伙觉得这个活动就很值，所以呢都很积极的参与了。不管是体验过的，哎呦一次下来睡眠好了啊，这儿不疼了那儿不疼了，还是来不了的朋友都很积极的参与，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咱们推出的这次活动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感受到了不一样。 嗯， 那刚才我说了这个不是以往大伙儿在广播里听到的活动，咱们这是一次生物疗法的推广，可以说用生物疗法这是医学上的大势所趋。只不过呢我让大伙儿尽早的享受到了这样的方法。那我说了，你要是真的像人家巴马人一样无病无痛耳聪目明的，我想大伙儿今天也不会在这儿听我讲这个健康节目，对不对啊？所以呢咱们必须得转变观念，换一种安全的有效的方式，否则呢受罪的就是咱们患者自己了。我清楚的记得曾经有一位来做生物疗法临床的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已经做完了支架了啊，1年半的时间内一直在吃药维持，吃的他那个胃呀一天比一天糟糕。如果说饿了他不舒服，吃饱了他也不舒服，总是疼，人就觉得这个胃疼的难以忍受了，而且嘴里吃什么都没味儿了，还总是恶心想吐。有一天呢他终于是实在受不了了，他就给自个儿的主治大夫打了个电话，他就说了，医生啊，我做完支架1年半了，这些抗凝血的药抗血小板的药能停了吗？知道大夫怎么回答他的？ 嗯， 大夫说不能。 哦， 那他又问，可我吃了这些药我的胃不好该怎么办？医生就回了他一句，吃了药胃难受，不吃药你心脏要你命，那你自己选择吧。 嗯， 瞬间这个患者他就陷入到了绝望。所以我相信大伙儿，你去医院的话你也会听到这样的话，即使医生不说，你打开说明书你会看到写着这个药对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那我刚才说的这位患者他见到我之后他就问我， 他说，你说这个医生凭什么就把患者丢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呢？我就叹了口气，我就说，哎，因为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啊，大夫说的是实话，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啊。你要依赖药物来治病，那一定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取舍。那患者就说，所以我听说您这里，我这才来看看。我说，您可以试试，这是生物疗法，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本身给你带来的副作用，你不用担心。 嗯， 那么病人在这儿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胸口处好像开了窗一样， 哦， 特别的舒畅啊，他没有憋闷感了。这其实就是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频脉冲，把他血管里的淤堵给他冲开了， 嗯， 让血液呢能够顺利的到达他的心脏。那他的心脏供血充足了，胸口前区的憋闷感自然也就会消失。那随着持续的深入，生物疗法的高地磁场把患者血管的内皮细胞修复了，使他的血管的内壁变得光润。生物疗法的高地磁场把患者血管的内皮细胞修复了，使他的血管的内壁变得光滑了，血管的弹性也恢复了，那他的心血管的血液的循环就变得非常的顺畅，他就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淤堵。配合着生物制剂180天生物疗法的周期里，他的冠心病得以改善，让这个患者是喜极而泣呀。 嗯， 而且这个患者他在之后他说自己嘴里好像总犯苦， 哦， 像吃完药一样，肚子里呢在排气，排黄尿的现象也特别的多。我就跟他讲，因为您之前吃药吃的太多了，没有关系的，这些现象都是好事。之后嘴里的发苦，他的排气排黄尿的现象消失了，同时他惊喜地发现这个让他愁得不得了的胃不疼了， 嗯， 这食欲好了，食欲大振呢，也不再恶心呕吐了，他以前的尿频的现象不知不觉的也好了。那这其实就是因为他之前形成了药毒沉积在咱们的胃里肾里，那么药物刺激性过大，伤害了胃黏膜和肾脏，如果再继续下去，这个药物啊进一步的在肝肾里沉积，那早晚它就会出现肝病肾病。现在临床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人，有了肝囊肿了，有了肾囊肿了，总是打电话来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曾经给手术下来的肝囊肿肾囊肿这些朋友做过一些化验，这里头能看到黑乎乎的没有办法分解的重金属的药物成分，在高地磁场的作用下，药物沉积被代谢出去了，所以呢他出现了嘴里犯苦，排气增多，小便发黄的现象，并且这种高地磁场完成了对他胃黏膜的修复，修复了胃的消化功能，胃部的症状自然而然的就跟着消失了， 嗯， 肾的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所以他也就不尿频了。那这其实呢就是生物疗法最大的优势，所以它也是更加安全。 嗯，对身体没有伤害啊。 是，其实我们在那个世界长寿之乡，巴马那个地方，我们的感受，我们所悟到的，最好的治疗方式，一定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是以更不伤身体，更自然的方式去解决。我们当时在巴马考察的时候，107岁的老人黄妈仁，他给我们讲过这么一件事儿。在他80岁的时候，就跟着在广西 大化县移民局工作的小儿子黄申仓生活在一起。晚年呢，本来非常惬意，不料小儿子因公殉职，使他就陷入到极度的悲痛当中，这个身体就糟糕了，很快的消瘦，满头的黑发很快的变白，眼睛的视力立马就开始逐渐减退，耳朵也听不见了。好在二儿子知道小弟的噩耗后，立刻赶过来妥善料理完后事，就把他的老妈带回了老家巴马。那当时黄妈人当时已经吃不进去饮食了，有年轻的人建议要不还是送到城里的医院去治疗吧，但是黄妈人她不肯，她说我去过城里的医院，看到过他们往身上扎针插管子，还要吃很多的苦药片子，有的人在身上还动了刀子，这个人呢一旦整成这副模样还算是活着吗？我可不遭那个罪。后来也对这个老人实在没办法，那村里的老人就组织大家把他搬到了巴马地磁场比较高的百魔洞。 嗯， 结果他在百魔洞就住了两天，黄妈人就说我想吃屋后岩石缝里的野菜。二儿子一听母亲想吃东西了，赶紧去办，采了野菜切得碎碎的，给他煮了野菜汤喂进去，结果又过了几天，奇怪的事儿发生了。 怎么了？ 他的病居然有所好转。 嗯， 先是身上的老皮开始剥落，长出新皮，又红又嫩，头上又长出了不少新的头发，嘴里呢还长出几颗新牙，视力跟听力逐渐的恢复了，他健康的活了下来。 哦， 所以后来每一次有外地人就问他，您为何这么长寿啊？他讲不出什么科学道理，只是笑着， 嗯， 那这个事情没有去过巴马的人，您可能听起来觉得，哎呀，太神奇了，不可能吧？但是所有去过巴马的人都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传说，因为这些人他们也在巴马经历了一次次健康的大改变，见证了自己疾病的好转。那大家都知道，能够去巴马的人，那经济条件都不差。那么在去巴马之前，这些朋友都已经接受过了比寻常人更好的治疗，而且最终他们还是带着对真朋友都已经接受过了比寻常人更好的治疗，而且最终他们还是带着对真药手术的失望的情绪到达了巴马，而最后在巴马找到了生的希望。我曾经碰到一位62岁的金女士，19年前得上了糖尿病，血液粘稠度高，手掌看上去跟别人的手掌不一样，发紫。 嗯， 护士给他抽血，这血抽不出来。听护士的私下议论，他知道自己最多只能活6个月。当时的高压200以上，低压在130到140，心脏的二尖瓣闭合不好，血液回流成为了冠心病，肾功能也不好。你这么高的血压，肾能好吗？尿酸氮素也高，尿毒症有了，痛风的前期有了，肠胃功能紊乱有了，脾虚肝虚，视力听力严重的衰退，还有耳鸣，妇科上也有问题，附件也有病，多发性的子宫肌瘤。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季女士从头到脚都是病。 嗯， 你要上医院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治。他呀曾经3次住院，医生不敢给他开刀，所以他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2006年他再一次的住院，坚决要求手术， 在手术台上躺了7个小时，此后是5天5夜不得安宁。2个月以后终于出院了。只一天啊，出院只有一天在家里，又因为静脉血管深度血栓又一次住院手术。 哦， 术后得了血管血栓后遗症，不能行走了，先后到了上海、南京咨询很多的专家，都以失望而告终。后来没办法，家人把他送到巴马之后，奇迹出现了。 嗯， 1个多月，胰岛素用量减少了8个单位。他坚持每天进百膜动磁疗。半年的时间，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体重从148斤降到了120斤。原先一条腿是不能行走，后来恢复了正常，冠心病的症状也明显的缓解，全身上下的病都有好转。他就在巴马这个地方待了3年，所有的10多样的病都恢复了。所以我们研究这个生物疗法之后，其实就是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让老百姓你在家里就实现你到了巴马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研发出了动磁核心技术，更为集中有效。现在看来呢，解决了糖尿病人动不动就出现一身病的这个恶果。那么大量的临床试验的数据也证明，生物疗法在控制血糖上释放的这个高地磁场，直接修复胰岛白的细胞，让我们的身体恢复自主的降糖功能。所以咱们糖尿病人，你就可以实现空腹血糖下降。 嗯， 你持续就会使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正常，实现血糖平稳。而且呢，在糖尿病并发症上效果显著。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眼病朋友，生物疗法释放的脉冲可以疏通你眼部的微血管，你就明显的感觉到你眼睛的干涩、酸疼、肿胀感消失，你看东西有重影、眼前小飞虫的症状减轻，你会觉得眼睛轻盈，眼前小飞虫的症状减轻，你会觉得眼睛清亮了，眼前的小白点或者小黑点逐渐的减少，过了一段时间呢，你的视力就会有明显的提升。而且你眼底的血管的硬化、出血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还有一些朋友糖尿病四肢发凉麻木，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肢体回温，有热乎气了，而且也不麻了。 嗯， 那么有一些病人他已经出现2个脚的肿胀，或者有创口、有溃疡的，你可以让2个脚踩在主机上。在巴马百膜洞里，很多糖尿病坏疽的病人，他就是脱下鞋踩在地上的岩石上。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你肿胀的小腿或者是双脚就会消肿。 嗯， 因为它释放的远红外线消炎消肿的效果特别好，而且你会发现小腿或者是双脚的颜色逐渐的恢复正常，你用手一摁，你会发现迅速的能够回血，这个特别明显，说明咱们末支血液的循环变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呢，你就能够明显的看到你的创口结痂、溃疡愈合。还有糖尿病的朋友出现皮肤瘙痒等等各种各样皮肤病的，生物疗法释放的远红外线具有非常显著的消炎杀菌的作用，就能止痒，效果非常快。还有一些糖尿病朋友啊，有了糖尿病肾病的，通过高地磁场对他肾脏的细胞持续15次以上的修复，浮肿能够逐渐的消退，小便逐渐的恢复正常， 尿蛋白也慢慢地恢复到正常水平。当然，也有一些糖尿病朋友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疾病，啊，各种各样的病，在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地磁场下，也都能不断地得到改善。尤其是配合着生物制剂，生物疗法外在给您修复细胞，源源不断地给咱们的细胞补充能量。180天的时间，这是生物医学当中的疗程，180天身上所有的细胞会先后完成一次更新。180天的时间里，随着细胞不断地被修复更新，得到的就是最终疾病的改善。所以我的初衷就是利用获奖的这次机会，让大家更好地感受一次生物疗法的周期，感受在180天细胞更新后会出现的独特的效果。那话说到这儿，当然也有个别的情况不一样。之前有一位做免费体验的患者得感受一次生物疗法的周期，感受在180天细胞更新后会出现的独特的效果。那话说到这儿，当然也有个别的情况不一样。之前有一位做免费体验的患者，他很低落情绪啊。 嗯。 结果他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呢，做的过程当中，他就感觉到全身酥酥的，需要一个过程。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一通百通嘛，一旦瘀阻通开，效果也会像其他的人一样非常明显。所以我敢说呀，我的十年临床大数据显示，所有的人你坚持没有不见效的。那其实生物疗法的效果也不用我多说，因为它能够被明确认定对代表性疾病都有作用，能够在这次脱颖而出捧得最高荣誉，已经说明被认可。可以说生物疗法这是医学上的大势所趋，只不过呢，我就是让大伙儿尽早的享受到了这样的。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啊，它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 是的，其实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的试验呢，以及大家前段时间的免费体验，也证明了它无论是对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心梗、脑梗、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对糖尿病、痛风、骨质疏松等等代谢系统的疾病，又或者是对骨病啊、增生啊、炎性的疾病啊、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它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收音机旁的您了，是身患疾病的人，特别是我在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它都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收音机旁的您了，是身患疾病的人，特别是我在行医50多年来，我曾经碰到的以下几类人。第一个，疾病在一年以上，你治疗无效，反复发作的患者。第二个，就是你已经失去信心的人群，你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久治不愈后重病大病的患者。第三个，就是你已经产生了耐药性，甚至用药已经过敏，不能用这些药，或者已经造成肝肾损伤的患者。那么第四个，就是被其他的医院，很多的医院认为你这个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疑难杂症的患者啊。第五个，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同时有2种以上的疾病，已经是属于一体多病的患者。还有就是无奈你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你准备去做手术的患者。我为什么提到这么6大类人群？因为行医50多年当中，我深知 你们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是真心的希望这次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的这次活动能够帮助到大家，通过180天体内的所有的细胞得到了修复，完成了一次更新，让大家都像巴马人一样无病无灾，咱们活他个100岁。 嗯， 那么最后要跟大伙儿说的呢，就是今天各地啊还有仅有的30台，就是希望大伙儿抓住机会。最后呢，我也要感谢研发团队的同事们，感谢对我们生物制剂提供低温萃取技术并代为生产的，谢谢你们。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天仅有的30台，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马上拨打电话争取最后的名额。那也请徐主任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深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深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呀，太激动了。 啊，不用激动。听声音好年轻啊，多大岁数啊？ 45。 45啊？ 嗯，对。 45你有什么问题啊？嗯。 是这的，我首先要感谢您给我带来太好的一个效果了。 啊、哦、给你带来太好的效果。 7次。 嗯嗯。 但是对我的睡眠真的特别好，原来我一晚上只能睡2到3个小时。 嗯。 现在能睡到6-7个小时了，真的非常好。 哇。 痛经。 嗯。 而且还老爱出汗， 痛经， 精神特别差。 嗯嗯。 哦，精神特别差。 嗯。 听了您的这个广播以后呢，我就体验这个，就是、 啊， 前三次呢就是连续去做的。 啊。 晚上呢，呀就睡得特别好，特别香。 嗯。 后来后面呢，就是咱们体验的人特别多，就不能连续做了。 不能连续做了。 后面就陆陆续续的，就是一共体验过7次了。 嗯嗯。 现在呢，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哎，心情也好了。我老公还跟我说：“你真的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嗯。 所以我非常感谢您，徐主任。 不用谢我， 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呀！ 你信我讲的，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以后还会发现，你比同龄人会年轻。你经常做。而且你会长寿啊，因为你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睡觉的问题、月经的问题困扰你，那你当然就会一天天的状态好起来呀，对不对？ 对，我好起来不行，我还得让我全家人都好起来，所以我定了咱们的这个啊，我要就是花，而且现在你这个活动力度特别大，我就觉得特划算。而且这 只有这一批。 哦，我全家人都能用呀。 是，我告诉你， 就是， 只有这一批，因为这一批你们拿到的是我们获奖的奖金生产的。 哦，是这的，所以力度才这么大。 对， 哦， 然后呢，以后谁想要，那么只要他定制，我们就可以给他厂家生产，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2800。哦， 那我太幸运了。 所以你早的话，他就是，就这么幸运。 嗯，真的太幸运了。而且我现在效果特别好，我想给我家全家人都能用上，全家人都能用，这更划算。 是， 所以我让我这个工作人员已经给我订上了。 订上了，到时候拿到了以后呢， 嗯、 相当于是什么呢、 哦？ 你把巴马搬回去了，一家人享受到巴马的水，享受到巴马的空气，啊，这个享受到这个你在巴马的那种磁疗，因为它那有地磁啊，对不对？ 嗯， 相当于你到巴马，你去待那个百魔洞里，每天去，你跟那去到那养生去，你待个180天出来，你这个人整个一个大变化，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出，哪哪不疼，对不对？为什么我说180天？我这次推出的这个活动就是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就是让人在家里全家享受到到巴马去旅游180天的这种效果啊。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我也不多说了啊。 那谢谢您，太谢谢您了，徐主任。 不用谢，你是算年纪比较轻的，用上这比较早的。好， 谢谢您啊。 哎，不客气，再见。 再见。嗯，再见，徐主任。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您辛苦了。 不辛苦， 我是北京的听众。 北京的啊。 啊，我4月份就开始听您讲座。 啊啊。 嗯，听完您的讲座以后，感觉您真是人心人数。 嗯。 啊，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听到您慈祥的声音，和得到您的帮助，这是我们病人最大的幸福。 老太太了，还慈祥呢。 真的，听着您的声音特别慈祥。 啊，谢谢谢谢。哎， 我呢订了两台那个。 哦，订了两台呢，你这回啊。 啊，因为什么呢？嗯，我先说我老伴儿的事儿吧。 啊，老伴儿的事儿。嗯 嗯，我老伴儿呢是71岁了。 哦。 他是09年初。 嗯嗯， 检查出那个右侧冠状动脉起，右冠状窦前方近段管腔变细，前边的就症状呢一些，气短乏力呀、耳鸣、耳聋、头晕呀，这些一系列的心脑那个心脑血管病，就感觉他最大的一个就说什么呢？尤其是后半夜，做那个。贝内浩特，坐下来他是后半夜心率才40-41.2，现在我们就是中医西医，专家真是有这点退休费啊，全都是吃了药的， 那我问问。这个前期我让大伙儿都去体验的，咱北京也有体验点去体验了吗？咋样啊？ 体验了，我们体验了以后，他说我做完了心里特别舒服。 你看是不是相当于到了巴马了吧，对不对？ 啊，心里感觉特别舒服。 是，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我是那个什么，我是四个细胞瘤术后者。然后那个我呢就是等于是我是一个残疾人。就是属于那个脊柱侧弯。 脊柱侧弯，哎呦，那疼的不行。 反正现在就是腰吧，就是带着这腿，尤其是左腿吧，就是两个腿不协调。有时候下楼梯干什么就摔跟头，有时候走到平道吧，连腿啊带裤子都磕破了。 哦，都磕破了，摔跟头。 都磕破了。 那您坐下来什么情况呢？坐下来自己感觉？ 我因为以前也用您那个气血双补啊，什么大补元阳这些我都用了。 调补一下。 然后呢，本身呢就吃着那个吧。就是感觉这个腿就有动静了， 有动静了啊，好多 了，有动静了，但是做完了这个以后吧，就感觉那个热度已经到左腿的小肚子了，小腿肚子了， 已经到这儿了，热度， 也咳嗽，然后那个老是吐痰，白沫，早起来，吃完了以后那个就吐了一阵痰， 现在呢几乎呢早已就不吐了 啊， 而且也不那么难受了。 嗯，做了几次你看看效果来了。 我也做了，我也跟着老伴儿，他扶着我，然后去做了两次，因为我们比较远，是属于一个大对角，来去半天多挺不方便。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也得去体验，因为你只有体验了，你就有话语权了，管不管用啊，对不对？我得试试啊，对不对？ 对，您说的对。然后呢，我跟老伴商量呢，我说咱们借钱呢，咱也订两台。因为这一个孩子，孩子身体呢，因为我从小呢，我也没妈，我身体也不好，也带着孩子身体也比较弱，他也拉家带口的，我咱们那个到老了以后，我真是动弹不了了，也真嘎嘣死了，不给孩子添累赘。 那你两台你自己可以给孩子一台， 我 也可以你们自己俩做 好了， 你们俩先做，差不多以后呢，只要平时按照咱们那个养生的那几个大穴，没事儿没病的情况下就做那几个大穴就行了。 然后那个就咱们这生物制剂我们都可以用的。 行 啊，因为大夫说让我后半夜说你睡觉小心点儿， 行， 老伴那个你多看着他点儿 啊， 所以好长时间了我也挺那什么的。 行 啊，您帮我订两台。 行，那我给您订两台。我希望180天之后， 谢谢 你们二老的状态整个一个大变样，好不好？ 到时我一定跟您汇报。 哎，好嘞。 哎， 好。 祝您保重，祝您身体健康。 哎，好好好， 哎，好， 好，再见， 谢谢， 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你是徐主任呐？ 啊，对，我徐桂英啊，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 我是一个新听众。 哦，新听众， 哎，主要是想参加你这180天的活动嘛。 嗯。 也是想让你帮帮忙，看想个办法吧。哎。 哎呀，您是怎么个状态？我怎么听着您现在好像？这个日子过得挺糟糕的。 哎，我跟你说呀，我真是就对我身上的病呀，我简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那你是什么病？你说给我听听。 我的病多。心脏不好。 心脏。 有冠心病，还有心绞痛。 心绞痛。 哎，就我这病严重的很，说。话说多了吧，我就上不来气。还有我的风湿，腿脚也不利索。 腿脚还不利索。 我有腰间盘突出。 腰突。 有的时候腰难受，犯起病来呀。路都走不了，床都下不了。 哎呀，你这个， 我真是难呀，我这病吧我都快作死了，徐主任。 我跟你说啊，我帮你一定帮你啊。这个啊，我们这个生物疗法它这个呢就是能够帮助你修复体内的细胞，你在家里不出门也能改善。还有一个呢是生物制剂，那么这个可以内在的给你身体的细胞呢补充能量。一内一外，一个修复一个补充，就能快速的解决你的这个疼痛的问题，还有你这个心脏不舒服的问题也能快速的解决。那这样子吧，您想参加的话，那我给你去说一下好不好？ 太好了。 哎，我给你去说一下啊。 好，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不哭了啊。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好。 哎，你好，请说。 我 我是赤峰的。 啊，赤峰，嗯。 对，这个是 啊， 前些日子我们已经，我和我们老伴已经用过了。 啊，用过了是吧？ 用过了。 啊，用过。 我是刘艳琴的老头。 啊， 我姓李，叫李云。 啊啊。李先生您好，您说啊。 我们一起去体验去吧。 啊。 我是得了啥了呢？右腿得了滑膜炎了。 得滑膜炎了。那就不好走路了。 走路不敢吃劲儿。 啊。 严重的时候还拄拐棍儿。 啊，拄上拐棍儿了，你多大年纪啊你拄拐棍儿啊。 78了。 哎呦，哎呦，我还以为您年轻呢，78了。哎呦，这。煮多长时间了拐棍儿啊？ 煮了十来天吧。 煮了十来天 了。在咱们那坐了 啊， 这拐棍儿我就不用了。 啊，拐棍儿就不用了。 现在 啊， 各方面都挺好了。我挺高兴的，对这挺感兴趣的。 挺感兴趣的，怎么着想抱一台回去啊？ 想着抱一台，我们已经定了。 啊。 这个挺好，我们老伴也做了，兴趣的。 挺感兴趣的，怎么着想抱一台回去啊？ 想着抱一台，我们已经定了。 啊。 这个挺好，我们老伴也做了。 老伴什么病啊？坐着。 俺老伴是啥呢？ 嗯。 住院检查是啥呢？ 啊。 小脑部分坏死。 哎呦。 啊，犯了病之后呢，就是耳朵。 啊。 再就是聋了。 耳朵也聋了。 咱们这么说话他听不着。 啊，就这么说他听不着。 嗯。 嗯，在家里跟他说话费劲儿了。 这是这个去看病去，都是我领着去，我不去。 啊。 他个个走不了。 啊。 他视力吧，视力也很低，走道磕磕绊绊的。 哦，视力也不行。 眼睛也不好。 嗯。 哎，他就听收音机。你的讲座一开始在齿峰有了他就停，不间断的停。 哦，不间断的停。那李先生，我想问问你老伴儿体验下来怎么样啊？ 比以前走路这个腿上我领着他和以前不一样。 觉得腿上不一样。 脚上有点根儿了。 脚上有点根儿了。平时的那个说话呀表现呢，睡觉啊血压呀有改善吗？ 有改善。 都有改善。接下来咱们说生物疗法，他坐下来，这个效果呢已经在他身上见效了。最起码几次坐下来你领着他走，那个腿脚小脑如果说脑细胞部分坏死的话，他走路就成问题了，他跑偏了，对不对呀？是不是？您得拽着他。所以现在坐下来已经感觉到很好了，这个就是什么呢？能坐上你就能享受得到八马百磨动高地磁的效果，而且呢它里边有远红外，这个远红外线呢如果说过程当中它还能消炎杀菌，能激活细胞，在你的身上短期见效，在你老伴身上因为它是小脑细胞的部分的这个坏死，没有什么更好的药了，这个只能是中医中药。那么我们这个生物疗法，外部的修复细胞，内部的一定要用上生物制剂，把这个再用上，细胞补充了能量，你再跟老伴儿说话，你们出去遛弯，他走路，他这个整个人的外表的状态，那真是大不一样。啊，如果说这两样同步用上，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到180天，咱们人的大脑的细胞更新了一个周期。 啊，要不他是听了你的这个讲座，挺佩服， 挺佩服是吧？ 也挺信任的，他积极主张的，咱们赶紧打电话订上一份。 是，这个一定要订上。 咱们有病吧，咱们报复自己在家就跟这时间难呗，就多做几次。 嗯，那我就希望 那。 早日的得到你老伴儿的好消息，好吗？ 好，那感谢徐主任。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再见。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最后的机会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抓住。今天啊，每个地区只有30台的名额，请大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最后的时间，赶快拨打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